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5，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清瑞。今天是2021年10月9号星期六，机动车不限行，因为国庆假期调休，今天依然是工作日，早上下雨，车流量大，请您及时关注路况，注意交通安全。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生物多样性与我们有着怎样的关联。 京城京市，您将会听到北京将在重点功能区新建17所优质中小学。 北交所设立之后，第一批精选层新股昨天发行。 国内方面，神舟13号载人飞船准备就绪，将择期发射。 因二选一垄断，美团被发34亿多元。 8点开始的国际方面，外交部就年底前中美元首可能举行视频会晤做出说明。 旅游文化资讯，您将听到受电影热的带动，电影《长津湖》取景地成为网红景点。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参与节目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清瑞和李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说说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了我国第一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这部白皮书全文大约1.4万字，正文包括4个部分，分别是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深化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等。 这部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等8个语种发表。那么这部白皮书的发布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来听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的介绍。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组织、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发布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第一部白皮书，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全面深入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具体表现，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集中展示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行动和成效，表明中国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白皮书详细阐述了中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全面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以及深化全球生物多样性领域交流合作的创新举措和丰硕成果，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领域保护的大国担当和决心，同时也表达了对世界携手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挑战的信心和主张，总结提炼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和经验，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激发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加快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 那我国幅员辽阔，陆海兼备，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孕育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那么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的介绍。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并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在维护重要物种栖息地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中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大家熟知的大熊猫、朱鹮、亚洲象等濒危物种种群的数量都在不断的增加，生物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水平显著提高， 迁地保护体系日趋完善，多种濒危野生动植物得到保护和恢复，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机制逐渐完善，生物技术健康发展，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和监管力度不断增强，国家生物安全管理能力持续提高，不断加大生态修复力度，生态恶化趋势基本得到遏制，自然生态系统总体稳定向好，服务功能逐步增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骨架基本构建，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加快行业的产业绿色转型，推进城乡建设绿色发展进程，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颁布和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20余部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法律，组织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建立完善生物多样性监测观测网络，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深化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认真履行国际公约，促进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协同增效。 白皮书指出，中国实施濒危物种拯救工程，人工繁育大熊猫数量呈快速优质增长，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了易危，实现野外放归并成功融入野生种群，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已经突破8000只。 此外呢，我国还针对德宝苏铁、华盖木、白山族冷杉等120种极小种群的野生植物开展了抢救性的保护，112种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实现了野外回归。 嗯，生物多样性不仅是为我们保护了那些珍稀野生动物，还与人类的经济生活与自然界如何相处提供了依据。那么，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到底有怎样的关系？我们普通人又应该怎样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呢？我们接着来听环境部副部长张优明的介绍。 生物多样性和我们每一个人是息息相关，因为生物多样性它是我们的重要的物质基础。根据统计，全球 GDP 总量一半以上要部分或者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贡献。目前呢，越来越多的机构也加入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教育行列中来，向公众提供更多便于参与寓教于乐、形式新颖的环保公益产品和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知识理念。应该说，保护生物多样性，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为这个宏大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说，践行绿色低碳循环的生活方式，倡导光盘行动，选择环境友好的服饰，拒绝购买和食用非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共同防止外来物种的入侵等等。我们也倡导社会各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中来，无论是亲身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还是和家人朋友分享生物多样性的小知识，都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贡献。贡献不分大小，汇聚起来的都是力量。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到京城京事，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领域啊。北京市教委前几天发布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21到2025年，明确在城市副中心、三城一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功能区和人才集聚区，规划建设17所左右优质中小学学校，建成之后提供优质中小学学位50000个左右。 同时，北京还将支持河北雄安新区教育发展，建成3所教钥匙学校并投入使用，支持部分中央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有序转移，推进城市副中心与河北廊坊北三县教育统筹规划发展，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向北三县地区延伸布局。 财经方面来说一下来自全国股转公司的消息，北交所设立后的第一批精选层新股昨天开始发行，新三板精选层迎来了五只新股深股。此外呢，下周一也就是11号还将有三只精选层新股加入打新行列。由于精选层未来将平移到北交所，所以这一批精选层新股也是备受市场关注。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东城区结合美约议题治理共享单车乱象，针对王府井商圈、崇文门商圈和天坛景区实行一区一测，引入科技监测，配备人力疏导，累计安装蓝牙嗅探设备1800多个，湿化入蓝结算区域117处，骑行人只有在停放湿化停放区停放才可以落锁结算，否则将无法结算。 那么接下来东城区还将针对东直门、北京站、东单、东四、磁器口等35个重点地铁口站制定一站一测共享单车治理方案，持续提升街区环境。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消息，神舟1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 1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到发射区，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中国载人航天今年第二批航天员即将出征太空。 那么按照计划呢，今明两年我国将一共实施11次发射任务，其中前5次为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关键技术验证，现已圆满完成天河核心舱、2次天舟货运飞船和1次神舟载人飞船的发射。那么明年我国还将分别发射问天、梦天空间站舱段，发射2艘货运飞船和2艘载人飞船，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10月7号，公安机关接群众举报，网民罗某平在新浪微博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违法言论，造成恶劣影响。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当天依法传唤了罗某平，并开展调查。 经审查，罗某平对其通过微博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言论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已经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罗某平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还是那句老话，英雄烈士不容亵渎，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对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行为，公安机关也将依法严厉查处。 财经方面，我们再来说说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前几天发文表示，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全都明示贷款年化利率，6000多家放贷机构以及主要互联网金融平台也已经基本完成明示工作，涉及月均1.7亿左右客户发生的近4亿笔贷款，总额超过180万亿元。总的来看呢，明示贷款年化利率有利于借款人了解实际的借款成本，切实维护了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今年3月31号，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要求所有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都应该明示贷款年化利率，并明确推荐使用内部收益率法计算贷款年化利率。同时，人民银行指导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研究将贷款年化利率作为强制性披露要求纳入了国家标准。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又一企业巨头被处罚了。经市场监管总局调查，2018年以来，美团滥用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采取多种惩罚性措施保障二选一行为实施，损害了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并处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1147.48亿元3%的罚款，合计34.42亿元。 被罚了34亿多元，美团也马上做出了回应。美团表示，诚恳接受深入自查整改，全面深入自查整改，杜绝二选一行为，将以此为戒，依法合规经营，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 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唐立军，我今天给大家讲述时代楷模黄大年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故事。2016年11月19日晚上8点多，黄大年突然在微信朋友圈里问道：谁还记得我们在校庆70周年晚会时合唱的那首歌叫啥名字？一天一夜没睡了，刚吃完一顿饭就想听它。这首黄大年念念不忘的歌曲，正是1988年中央电视台的一首讴歌钱学森、邓稼先等科技知识分子的专题片主题曲《共和国之恋》。歌词写道：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熟悉黄大年的人都说，这几乎就是他的心声。出生于1958年的黄大年，1975年进入广西第六地质队，成为了一名航空物探操作员，接触并爱上了航空地球物理这个职业。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当年的毕业纪念册上，黄大年的留言写道：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心怀报国之志的黄大年1992年被公派到英国攻读博士，并从事地球物理研究工作，成为这个领域研究高科技敏感技术的少数华人之一。作为国际知名的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知道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当得知国家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时，他立刻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在他的感召下，人工智能专家王宪昌、汽车工程专家马方武、智慧海洋专家崔军红等一大批在海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纷纷回国效力。踏上祖国土地后，黄大年就作为首席科学家，组织全国400多位优秀科技人员，开展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和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两个重大项目攻关研究。这两个项目有多厉害呢？通俗地说，前者就像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安装上千里眼，能看穿地下深埋的矿藏和潜伏的目标；后者就是自主研发给地球做 CT 和核磁的仪器装备，像一个透视眼，能洞穿地下每一个角落，让地下2公里甚至更深的地方都变得透明。这套系统在近年来探明的深海大型油田、盆地边缘大型油气田等成功试验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颠覆性技术推动行业突破的典范。在黄大年的推动下，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他带领科研团队突破国外高精度探测装备技术封锁，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填补了中国巡天探地潜海多项技术空白，同时也有多项关键技术进步显著，使中国真正进入了深地时代。回国7年里，他超过1/3的时间在出差，为了不浪费宝贵的白天，他总是订夜间航班。不出差的日子，他更像陀螺一样不知疲倦地旋转，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到凌晨，常常忘了睡觉，忘了吃饭。黄大年说，看着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迈进，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2017年1月8号，黄大年因病逝世，年仅58岁。就像他喜欢的歌里唱的那样：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晨曦中你拔地而起，我就在你的形象里。在吉林大学档案馆， 黄大年写的入党申请书读起来仍让人感慨，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为了实现伟大强国梦，这个海外赤子满怀激情回来，即使前路艰辛，他也从未放弃对国家的忠诚，对事业的追求。他常这样叮嘱自己的学生，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黄大年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品格和风骨，点亮了无数海外学子报国的心灯，也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出得去回得来的优秀科技人才，他们也将全力以赴把黄大年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天气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哥您好。 哎，听人你好。 嗯，刘哥，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就开始下起了小雨哈，那么今天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呢？ 今天这个雨恐怕得哩哩啦啦一天了，雨量并不是很大。 嗯， 充其量雨量呢，这个平均雨量也就是2到3毫米。虽然雨量不大，但是淅沥沥在下，所以地面是湿滑的。出行的朋友一个是要防雨，驾车出行呢还需要这个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以确保交通安全。由于今天淅淅沥沥小雨，气温是比较低迷的，所以说呢今天出行的朋友一定要还这个要加点衣服，以防感冒。这场降雨呢傍晚前后停止啊，到了半夜前后天气就会转晴，之后呢由冷空气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3-4级的偏北风。这次这个偏北风呢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平均风力也就是3-4级，北风呢一直维持到这个10号的夜间， 嗯， 就是明天的夜间， 嗯， 明天白天呢是雨后天晴的好天气，有3-4级的偏北风，气温呢在18度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呢，天气是非常舒适的，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秦瑞，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感谢刘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啊，京城有降水天气，所以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后面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柜子，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 平安车险低价来袭，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快快拨打4008-6-0-1，或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报价吧。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中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停止利用上述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双方同意采取行动，落实九月十日两国元首通话精神，加强战略沟通，妥善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对抗，寻求互利共赢，共同努力推进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第76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7号继续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代表中俄做共同发言，宣读了中俄两国外长当天发表的关于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联合声明。 在这份声明当中重申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的支柱，应当得到完全遵守和进一步的加强。中俄关切注意到，由于2001年美国不顾各方共识单方面退出，导致过去20年里公约缔约国始终没能够重启核查议定书的多边谈判。 耿爽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在境外开展的生物军事化动作引起国际社会对其遵约的严重关切和质疑，对中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风险，损害相关地区安全，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应当以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化活动做出澄清。 还是美国方面，我们来说说美国太平洋舰队当地时间7号表示，美国海军海狼级快速攻击潜艇康涅狄格号2号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国际水域作业时发生了撞击，潜艇目前处于安全状态。 声明表示，康涅狄格号在水下撞到了一个物体，事故没有造成危及人员生命的伤害，其核推进动力装置和反应堆舱没有受到影响，依然维持全面运转，目前正在评估潜艇其他部分的损坏程度。 据报道，有11名水手在事故当中受轻伤，另一名官员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呢，这个潜艇浮出了水面，一直保持水上航行的状态，目前正驶往关岛，预计8号入港。那对此呢，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表示了强烈关注，要求美方做出详细说明。 长期以来，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兴风作浪，这是此次事故的根源，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和重大风险。美方此次故意拖延和隐瞒事故详情，缺乏透明度，不负责任，中国及南海周边国家不得不质疑事件真相和美方意图。美国和英国最近决定与澳大利亚这一无核武器国家开展核潜艇合作，肆无忌惮地向亚太地区扩散核潜艇，此举是将制造核扩散风险，诱发军备竞赛，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发生核事故的概率也会大幅上升。美方应摒弃陈旧的冷战零核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停止这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错误做法。 康涅狄格号是美军现役三艘海狼级潜艇中的一艘，属于美国海军现有战斗力最强和灵敏度最高的攻击潜艇之一。当前公开的类似事故可以追溯到2005年，当时美国海军旧金山号潜艇全速航行时与关岛附近一座水下山峰相撞，造成一名水手死亡。 好，接下来目光再转向到日本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天在国会众参两院发表就任后的首次施政演说。关于对华关系上，岸田文雄表示，同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对两国地区以及国际社会都很重要，日本将与共享普世价值的国家合作，将继续同中方进行对话，就各种共同问题开展合作。 在谈及日美关系时，岸田文雄表示，将联合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东盟、欧洲等国家和地区，通过日美澳印四方机制大力推进自由开放的亚太。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基轴，要把印太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基石日美同盟推向更高的高度。 另外，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岸田文雄表示，将从根本上重新评估政府的危机管理制度。为了纠正收入差距，他提倡保护中产阶层的新资本主义，并呼吁通过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和开辟新冠疫情后的新社会等手段来实现新资本主义。岸田文雄说，作为出身于原子弹爆炸地广岛的首相，将下决心实现无核武器世界。 俄罗斯官方当地时间7号表示，俄罗斯正在研究组建北极舰队。根据介绍，北极舰队将是俄罗斯海军组成部分中的独立编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责任区内的北极航道和北极沿岸地区安全。 据报道，预计呢，北极舰队运行所需的基础设施将从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中分离，未来呢，还将补充军舰和北极特种技术装备。创建北极舰队将有利于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集中精力完成既定的作战任务。 那么除了组建北极舰队之外，俄罗斯军队还将装备火焰喷射无人机。根据介绍，俄罗斯国防部已经核准了辐射、化学和生物三种防护部队新武器系统的技战术要求，而进入新品清单的首先是无人火焰喷射系统。这种基于中小型无人机和四旋翼飞行器的武器，能用温压弹或者燃烧弹来攻击敌人。 俄罗斯三防兵司令基洛洛夫表示说，以无人机为基础使用多种弹药的新型火焰喷射系统正在制造当中，它将配备现代化全天候瞄准具，从而大大提高火焰喷射部队的作战能力。 军事专家穆拉霍夫斯基则表示，无人机能迅速摧毁城市建筑、复杂地形或者工程设施中的目标，使用燃烧弹和温压弹进行精确打击，能将作战行动中的连带伤害降到最低。 接下来这条还是跟俄罗斯有关。北约组织官员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团的8名成员是情报人员，北约已经撤销了这8人的常驻资格，并再次削减俄罗斯代表团人员编制，从20人减到了10人。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克鲁什科回应表示，北约惊心动魄地结束了驻阿富汗的行动之后，怎么可能不散布一波俄罗斯威胁呢？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斯基表示说，整个西方继续奉行在外交上与俄罗斯对峙的政策，这完全无助于建立对话。他相信俄外交部将拿出充分的回应措施。 北约由美国主导，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2015年，北约对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团人数设定了30人的上限。2018年，北约曾经撤销了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团7名成员的资格，同时拒绝了3名俄外交人员常驻北约的申请，将俄代表团编制从30人减到了20人。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突发事件啊！阿富汗昆都市省一座清真寺昨天晚间发生了爆炸，已经造成至少超过100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报道，爆炸发生时，民众正聚集在清真寺中进行周五的宗教仪式，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引爆了爆炸装置。 我们把视线再转向奥地利。奥地利反腐败检察官当地时间6号表示，总理库尔茨因涉嫌贿赂和背信遭到了调查。库尔茨否认了所有嫌疑，认为调查有政治动机。 按调查人员的说法，库尔茨2016年到2018年间，从担任外交部长到当选人民党领导人，再到担任总理的过程当中，保守派领导下的财政部涉嫌将公共资金用于党派和政治动机，经常操纵民意调查。 一家民意调查公司为人民党及其领导人的利益服务，操纵民调，民调结果随后被一家奥地利报纸公布，财政部为这家媒体付广告费，以换取其刊登有利的民调结果和报道。 库尔茨现年35岁，2013年成为奥地利外交部长。2017年5月，库尔茨以 98.7% 的支持率当选人民党主席，同年底当选奥地利总理，也成为了全球最为年轻的政府首脑之一。2020年再次出任总理至今。 今年5月，库尔茨因涉嫌向调查奥地利前副总统海因茨·克里斯蒂安·施特拉赫利益交易丑闻的议会委员会提供虚假陈述，受到经济与腐败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他当时否认指控，表示即使办公室提起刑事诉讼，他也不会辞职。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今天是闺女儿上学第一天，咱俩又能下早班，真是太巧了。 是啊，咱一定得第一时间接着孩子。 哎，不急不急，这会儿路上人多，咱慢慢开。 请大家安全有序的过马路，注意点来往的车辆。快走一步，文明于心，礼让于行。我是北京榜样 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员刘金平，斑马线前慢一步，过马路时快一步，交通安全一大步。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佩斯。一天之计在于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您在轻松愉快中开启新的一天。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国庆假期以来电影《长津湖》持续热映。随着《长津湖》电影票房持续走高，浙江天台的寒山湖成为近期江浙地区的热门打卡地，近一周在平台的搜索量上涨了352%。 介绍一下，寒山湖坐落在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境内，是一处少有人知道的江南小渔村。整个寒山湖呢，给人的第一感觉啊，就是足够大，足足占地9600亩，是杭州西湖的6倍。那寒山湖也是随着电影的热播，在国庆节期间成为了当地一个十足的网红打卡地。 大量的年轻观众奔赴取景地，回顾影片中令人记忆深刻的场面，缅怀历史，致敬先烈，用脚步真切地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用追忆红色年代为新中国庆生。 那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30，上映9天的电影《长津湖》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5亿元。电影《长津湖》呢，是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监制并执导，吴京、易烊千玺等领衔主演，讲述了抗美援朝志愿军第7穿插连在极度严酷环境下坚守阵地、奋勇杀敌，为长津湖战役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感人故事。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北京环球度假区是全国最热门的景区之一，带动北京外来消费增长超过15%。园区假期单日入园人数超过2.5万人次，外省市购票游客大约占50%，辐射带动北京继续领跑国庆最热门旅游目的地。 那北京环球度假区也是拉动了周边消费市场啊，效应比较显著。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今年预定国庆假期入住度假区周边酒店的间夜量比2019年国庆预定量增长了75%，预定均价也由217元上涨了507元，上涨近一倍。 美团数据也显示，从今年元旦至今，平台上度假区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新开业餐厅、新开业酒店数量分别是1067家和170家。伴随着庞大客流的涌入，北京环球度假区对周边生活服务业起到了消费拉动作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一个景区夜游停止运营的消息。据北京日报昨天的报道，因天气转凉，雁栖湖景区晚间夜游从昨天起停止运营，景区晚间将采取闭园措施，不接待任何游客，预计呢2022年5月夜游将会重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游。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遇见金秋会游老家新闻发布会，从10月10号到11月10号的一个月期间，河南全省共有432家 A 级景区对全国游客免门票，占全省 A 级景区的大约3/4。 那么这432家河南的景区当中啊，包括5A级景区16家、4A级景区124家、3A级景区及以下景区呢292家。免门票景区名单呢，将会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上公布，门票免费，不包含景区的二次消费、景区内交通等。

其中呢，陆县故城遗址啊，是通州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古城了，也是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21年度完成了城内的勘探，开展了南城门和城外遗址墓葬群的发掘工作。 平谷白各庄汉代墓葬群共发掘墓葬130座，分为土坑墓和砖室墓两大类，出土陶器、铜器、玉石器等文物600多件套，是一处从西汉早中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晚期的墓葬群。 另外2021年度呢，考古工作者啊，在金中都的外城发现了金代的建筑遗址、灰坑、水井、河道、道路等重要遗迹，另外呢，还有唐、辽、元、明清时期的遗存。 嗯，正阳桥遗址则是通过考古发掘，揭露出正阳桥东南侧的一具镇水兽。这次发现对研究北京城护城河及防御水利交通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了解正阳桥的地理方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北京中轴线的物质实证。 嗯，还有万寿寺东路考古呢，则是发掘了清代啊虚空铜体殿、静思报恩殿、西静院正房、远光门、平门及甬路、游廊、灶等附属设施，还清理了明代、民国时期建筑基础各一处，基本的是弄清了清代万寿寺东路的建筑布局，并可与样式雷图相互印证。 清固伦和靖公主原寝则发现于东坝地区有三座清代中期的大中型合葬墓，结合文献和考古成果，确定为固伦和靖公主及其后裔的原寝。这次发现是清代皇家原寝制度的典型代表和实物实证。 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啊，这六处重要的发现呢，时代跨度非常大，分布区域广。正阳桥是中轴线的重要节点，陆县故城、万寿寺、固伦和靖公主原寝都位于大运河文化带，金中都地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白各庄墓葬群的位于长城文化带，这些呢都是展示实证中华文明史、北京地方史的重要内容。 我们再来看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将在今天开幕，在线上线下举办7个系列、11项主题系列活动，深入挖掘和丰富世界运河文化内涵，展示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和当代价值。 据介绍，运河文化节期间呢，将举办世界运河文化对话会，邀请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讲述运河的文化脉络，分享保护传承经验，感知世界运河韵味，还有运河赛艇大师赛、运河小铁人挑战赛，邀您共享全民运动，开设好运巴士游，带市民啊走进通州区的网红打卡地，身临其境感受运河文化，体验精彩生活。 同时，运河文化节更有运河文化派对，将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活动、精彩绝伦的表演以及创意十足的市集，与运河文化互通互融，集文化与消费于一体，带广大市民享受一站式吃购游乐娱精彩互动活动。 另外，在9天的活动当中呢，文化节还将邀请演艺名家、知名主持、流量歌手线上重磅发声，娓娓道来，来讲述运河的故事。 会馆有戏东城区颜料会馆演出昨天正式拉开帷幕，已经有400多年历史的颜料会馆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 这个颜料会馆啊，是位于东城区的青云胡同22号，由山西省颜料桐油商人建于明代，在历史上呢，就是一处集祭祀与献戏观戏功能为一体的汇聚之所。如今的颜料会馆啊，经过多次修缮，成为了为数不多的保存下来的晋商会馆之一。 这次演出设置舞台演绎区和乐器制作展示区，通过立体化多维呈现，展现会馆文化的底蕴内涵。舞台演出以民乐为主，融合京剧、舞蹈、器乐演奏等演出形式，分为缤纷之夜、千古劲风、花好月圆、杨柳新枝和小巷情深这五部分，突出山西会馆、颜料会馆、丝竹会馆这三大特色。 嗯，那综合来看，东城区辖区内呢，会馆啊可是不少，有37处不可移动的这样的文物。那东城区呢，利用会馆资源优势呢，加强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通过注入文艺院团的资源，打造小而美、小而精的系列演出，探索会馆利用的新机制，那彰显了会馆文化的新时代价值。未来啊，东城区还将进一步的推动会馆演出扩大到周边的其他会馆旧址，继续打造会馆有戏这样一个文化品牌。 好，北京时间的8:28，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在小段广告之后，我们进行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稍后见。 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的路况啊，目前的东三环燕莎桥北向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司机注意避让。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李，你装修这民宿得花不少钱吧？ 不用担心，我有邮储银行民宿升级贷，它额度高，期限长，利率低，专为民宿老板纾难解困，您也快去试试吧，详询95580。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申请办法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郎平，四号就郎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出国，中国在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下周四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了。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听两位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的老人的故事。也祝愿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身体健康，永远年轻。 今年69岁的田同生啊，从57岁起呢，开启了他的马拉松人生。之后，他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个人的第100个马拉松。田同生说啊，马拉松的最高境界呢，不是争取第一名，而是能够完成比赛。作为一名普通人，每次跑完马拉松都会让自己开心不已。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田同生老人的故事。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人生中或许有很多个100，考试100分，脉搏跳动100次，阅读100分钟。而对于一个65岁的老人田同生来说，他的100显得格外特别。他从57岁开始，开启了自己的马拉松人生。去年12月3日，他完成了自己的第100个马拉松。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田同生与马拉松之间的故事。 第一，根本不知道跑步是个什么东西， 不知道该怎么跑 啊，不知道怎么。还有一个，跑了步能干嘛，也不知道。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不知道，反正都是无知型跑者。那么之所以跑，就是都是一个偶发的机会，让我开启了这个跑步之路。 田同生直言不讳地说，跑步之前他挑战的是登山。那时候出于自己的虚荣心，总有个念头，就是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事儿，让别人觉得他很牛。巧的是，因为工作原因，他结识了地产大亨王石。在与王石的交谈中，他了解到了登山的魅力，并且很快参与其中。 是那时候和王石还没有后来登珠峰的事，但是他已经讲了他登什么6000米啊，什么怎么难的事。我们因为知道那个事儿是个爬香山，我们都一下爬不上去嘛，是吧？喘气啊，什么出汗的、啊，但就是这事儿挺难的啊。但是呢，他这种有一点点个人英雄主义的这种事儿啊，对我是有触动， 就触动了。 哎，你比如说我们要做别的事儿啊，他可能需要你天赋，需要财富，啊，需要很多东西。这事儿不是就跟自己较劲儿吗？ 啊， 对，咱也不需要团队啊，也不需要拿多投资是做个什么项目。那这事儿吃点苦还行。 可是，在与王石攀登海拔8012米的西夏邦马峰时，因为体力不支，田同生最终未能登顶。回到北京后，他开始通过跑步锻炼心肺功能，提升体能。也正是因为这次未能登顶，他机缘巧合地开始了马拉松之旅。 回到北京练体能，体能主要是心肺。心肺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练，后来别人说您得练跑步，这没办法，在健身房办了个卡，得去练跑步，跑不了，2公里， 喘的，脸都难受的，腿。人家健身房的人都来了，这么大个人跑这跑，我靠，会不会讹我们呀？ 那时候你多大？ 那个是10年前。 10年前， 55岁。一直说这个改善心肺，这个跑步跑不了。那时候就想着人类是不是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就能跑，一种人不能跑。这还是感谢互联网，在网上不是那时候就有帖子吗？什么？ 就查攻略，查一下。 哎，人家说你跑快了，我说不快呀，怎么快呀？谁发的都不记得了。说要找到自己的配速，每个人不一样，自己的配速是什么？能跟别人说话的跑步。哎，我就想我那个为什么我能登山呢？你知道吗？我们登山都是能说话的那个呼吸。我想着登山我能上去，也挺难的，就是那个节奏我找到了。这个就比那个节奏再快一点，但是也是肯定是呼吸得自如。这一下子明白了。那登山那时候，那教练教给我们的也是那个呼吸自如，什么两呼两吸，然后就到了那巡航速度嘛。哎呀，没想到跑步它也是这个东西，你找到了这个，就都成功了。 找到跑步的节奏后，田东升的跑步距离从5公里到10公里，再到半程马拉松，终于在2011年1月3号，他在厦门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马拉松。每一次的突破让田东升发现，跑步也可以让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也可以让自己变得很牛。 半程到全程大概有半点时间，我基本上没找过教练，反正都自己。那时候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雅典2500周年庆典要在2010年10月份，我想去。哎，一个是我没去过雅典，还有一个我现在能跑这个。我为什么不能去雅典去见证一下这个重要时刻呢？2500周年这么大的大事儿，普通人能赶上几个？而且允许普通人报名。比赛完了之后，我们在回酒店的路上看到了最后一名，大概8个小时到9个小时吧，蹒跚的一个老太太，好像是，完了在那都晚上了嘛，摩托车的灯光打的，那么多记者摄影师跟着他，还有鲜花。说的在国内就说是跑到最后，好丢人呢、啊、我一定不能弄最后一个，人家不丢人啊，能坚持到终点是英雄啊，这个反差太大了。哎，我觉得原来是这样。第二天看报纸，专门把那个人照片弄出来，灯光啊，还有鲜花，哎，还有那些围着，完了我们在那逛。哎呀，我说这个对我教育很大了，在国内跑到最后就丢人，在那儿只要坚持到底就是英雄。 雅典的所见所闻颠覆了田东升对马拉松的认识，他不再追求别人是否认为他很牛。从柏林到纽约再到伦敦，他默默完成了被世界公认的马拉松大满贯，同时也带动了身边很多亲朋好友参与到马拉松中来，因此他被跑友们亲切地称之为马拉松传教士。 我们国内现在跑马拉松还说有意义，人家国外已经是有意思。有意义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如何让它有意思，对不对？有意思参与的人才太多，更多，是吧？这个事情才能办得更长久。光有意义啊，那真的个别人的什么挑战自我呀，超越极限呀，是吧？更高更快呀，奥运会精神确实对，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哎呀，那他有点高大上了，是吧？那都是英雄做的，普通人干嘛？如何让他更有意思？ 如何有意思？ 哎，让他有意思，是吧？我就能完成，完成了之后能吃点喝点，是吧？开心，我身体也好了，也能吹个牛，是吧？也挺好，别把那个事儿都弄成那么高大上。 正如田东升所说，他希望更多像他一样的普通人能够感受到参与马拉松这项运动所带来的乐趣。 百人同百马，他跑出我人生。 2017年12月3号，田东升在浙江开化完成了自己的第100个马拉松。更让他感动的是，来自全国的上百名跑友一同见证了属于他的历史时刻。 跑100场马拉松不是我个人，我要在中国招募100个人，我影响过的人，到开化去见证我的那个历史时刻100场。有很多人是陪着我一起跑，但是有的人跑得快嘛，他们就在前面跑了，专门去自费去见证我的百人百马。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去年一年内，田东升一共完成了23个马拉松。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月都要完成2个马拉松， 这也创造了他跑马生涯的一个记录。田童生回忆说，中途他曾被感冒侵犯，差一点就不能完成最终的目标了。 我觉得还是挺艰难的这一百场。 这第一百场是正好赶上了还是您选？ 策划的，要赶上的话好办了，关键问题是倒计时14场，就是一定要在那一天在那一场。我中途为什么说很难呢？你比如说我感冒了好几次，我在纽约就感冒了，很冷。一般情况下是感冒了不能跑步，有点发烧啊。我那天晚上我觉得烧的还是挺高的，衣服都湿透了。哎呀，我说如果说第二天不能跑的话怎么办？如果说发烧心脏不给力的话，你会有点问题也不好办。这忠孝不能两全呢、是吧？你身体里有问题，你都问题更大了。但是我要完成不了这个纽约马拉松，后面就不能补的，因为马拉松它是一周只有一天才能跑马拉松。我中途有一个没完成，而且第100场是也通过策划的，是一个浙江的开化县做的一个马拉松，包括一些宣传物料，包括各种各样的制作广告、奖牌、服装，都是有我名字，都有 logo 那些，都100场。这你要是不能跑的话，这个浪费大了。 最终，田童生克服了身体的困难，如愿地站在了自己第100个马拉松的跑道前。然而，接近6.5小时的完赛时间，几乎是他跑马生涯中最慢的一次了。原因是在途中他遇到了一位首次跑马的跑友，在他的鼓励和引领下，这位跑友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马拉松。这一天同时产生了100码和首马。田童生觉得独乐乐并不快乐，分享才是最快乐的。 最后这100场我当时也想过，我说我自己快点跑完了之后呢，我路上刚好碰到了一个女生，她是第一次参加半马，她就想参加完半马她就回北京了。我说我就陪你跑这个半马吧。我问她，我说你带能量胶了吗？他是也没带。我说你带盐丸了吗？他是也没带。他说我都不懂，我反正我自己来这么跑。我说你就跟着我吧。到了半马的时候3小时，我说你这个就干脆你就跟着我，你就试试全马。他还挺纠结，他说我到时候要跑不完，我不是连半马奖牌也没有了。我说这个你放心，不给发的话田老师奖牌就给你了，让他吃个定心丸。哦，那你行，那说说算啊，田老师，那你跑你奖牌要给我。我一听，因为我跟他跑了个半马之后已经有信赖感了。后来我们又一起跑6.5场，最后大概是一起冲线的。那么路上我又碰到了一些其他人，大概是6-7个人还是7-8个人，手拉着手。到终点的时候因为很慢了嘛，他是6.5小时关门，我们基本上关门前，组委会呢又重新把那个冲线的那个线又拉起来。当我们到终点的时候，砰一下打出来很多那个就是纸做的那种花，金的银的那种花，哗头上都是。觉得那时候也是第一次，我的第100场也是那个女生的第1场。那么我自己的100场马拉松完成了，但是这个女生她的第1场马拉松还没完成。那我如何在我的白马过程中残救一下他人，我觉得就跟我们马拉松精神是相同的， 比您跑出一个更好的成绩， 更好的成绩更有意义。我自己跑很可能比这快，但是我个人还是个独乐乐，带着别人跑，让别人实现零的突破，比自己跑得更好、更快、更有价值。我觉得这就是意义。那个女生很激动的都流泪了。 除了已经完成的100个马拉松，田童生还创造了另一项纪录。到去年年底，他已经完成了3次大满贯，即分别在伦敦、纽约、东京、柏林、芝加哥、波士顿跑完了3次马拉松。他说接下来他还要改写这些记录。 全世界我没有求证过，中国是第一个，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完成第2圈大满贯，我已经是第3圈大满贯。那么第3圈大满贯就是100+6×3，对吧？大满贯是六个，我就100场马拉松加6×3，6场大满贯跑了3次。完了接下来我会把这两个数都改写，一个呢100要变成200，完了6×3变成6×5，或者6×10，这是我的一个目标。但是这过程中又会影响很多人，推动很多人去跑步。我觉得70岁的时候完成200场大概 没问题， 问题不大。 田童生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在卖鸡汤，而他是在练肌肉，他也希望通过自己影响更多的人跑起来。 让更多的人身体和精神都变得更健康。 就说弄鸡汤的人他自己很可能那鸡汤都不喝，我说你我们影响更多的人跑起来。我的同龄人现在都到了老龄化，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但是我觉得老龄不等于老化，老龄不等于老化。那我就是无意之中通过跑步这项运动，十年的时间把我一个老龄的人变成一个不老化的人。 这是我的跑道，枪响的前一秒，我听到风在飙，心在狂跳，是快乐的预兆，在前面错不了，抓住这种感觉，预备开始跑，在太阳下甩开问号，为了它加快速度跑，穿越沙漠，找一个新世界，没有烦恼多好。我追踪一个梦，我靠我一双脚，用耐力加汗水为爱。 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进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路况方面，目前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通惠河北路三四环之间，莲市东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莲花池东一线，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好，听完了田同生老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位老人夏伯渝。他是中国第一位依靠双腿假肢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啊，他不得不改变挑战七大洲最高峰的计划，选择在国内徒步戈壁沙漠，自驾几千里做公益。那么在此期间他都遇到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呢？我们继续来听由记者钱冰冰为您采制的故事，山高有顶峰，追求无止境。 夏伯渝是中国第一位依靠双腿假肢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也是2018年度北京榜样。此前，记者曾为此采访过他，听他讲述了如何失去双腿、如何与癌症抗争、如何多次挑战登顶珠峰的故事。2020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73岁的夏老不得不停止原本的登山计划。他又做了哪些改变和尝试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再次来到了夏老的家中。 2020突然爆发的这个疫情是意想不到的，那我自己的话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本来我要去攀登世界的几个高峰的，结果疫情期间根本出不了国嘛，没能实现。但疫情好转以后呢，我还是去徒步了戈壁，徒步了沙漠，还攀登了四川的四姑娘山，还去自驾走那个川藏线318国道。 啊，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了。 对，国内也要看，就是没有疫情的地方。 2020年9月，全国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常态化。夏伯渝驾驶专为双下肢缺失的残疾人配备的特制汽车，和美丽公约的志愿者一起从北京出发，行驶几千公里来到了珠峰大本营。他这一次不是登山，而是为了捡拾垃圾，参与到守护地球的活动中去。 我的车是经过改装的，把那个油门和刹车全放在手上。 您之前有这种经验吗？自驾的经验？ 没有，以前我开车也是就在北京周边转一转啊，那一那， 这一次好，就是开了几千公里。 几千公里？ 对。 是从北京出发？ 对啊，北京出发，开到先开到成都，然后到那四姑娘山，登完四姑娘山，又走川藏线到珠峰大本营。它也是美丽公园组织的这个擦亮天路、保护环境的一个公益活动吧。我们沿途还向游人发放环保袋儿，宣传环保。因为我知道这个清理垃圾是很费劲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杜绝垃圾的产生，就是不要扔垃圾。 而且您走的那条线是很多游客都喜欢走的，对吧？ 是， 垃圾就更多了。 对，而且那条路上它经常在修路啊，或者是车多在堵车呀，所以沿途垃圾特别多。真正到了旅游景点反而没有垃圾。 沿途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 沿途，哎呦，我记得最清楚的沿途就是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雅鲁藏布江河，藏布江河这么拐弯的一个地方，拐弯的一个地方吧，游客扔的那些乱七八糟垃圾全部被这个水啊冲到岸上去了。就我们在那岸上还组织了100多个当地的志愿者去捡拾垃圾，捡拾了2个小时，就你站着不动，你就捡，就能捡几麻袋啊。我们最后我们捡完的时候，那个麻袋都堆成一个小山。哎呀，简直那次我看了，哎呀，这么多垃圾，就是冲上岸的，堆在那儿。哎呀，他那个，所以啊，这次我就觉得应该大力的宣传这个环保，确实很重要。 夏老所说的现象只是当地的一个缩影。2020年夏季，川藏公路318国道自驾游在疫情后逐渐升温，游客也日益增多。同样多起来的还有游客随手乱扔的垃圾，不少垃圾进入了雅鲁藏布江流域。作为这次活动的领队，夏伯渝的身后是由100名文化名人和商界精英组成的引领者队伍。 我看您朋友圈里的那个照片是有很多那个藏族小朋友也跟您一起，您还去学校了是吧？ 是，其实这些学校沿途的话，其实并不要我们去组织他们。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啊，专门有这个美丽公约在那儿就成立的有组织，他们就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就经常的在捡垃圾。所以我们一到那儿去以后，他们就全部都集中过来。学校也是一样，那天就是学生都停课了，跟着我们就是去捡垃圾。哎呀，那热情特别的高涨。你说捡垃圾，好像我特别兴奋啊，对吧？确实我很受感动。我没想到，在西藏啊这么偏远的地方，人们的环保意识还这么强。 他们对待他们的那个环境和大山有一种敬畏， 是环保意识特别强，确实是很受感动。 从川藏回京不到一个月，夏老又开启了新的征程。他这次要去徒步戈壁和沙漠， 走了一趟111公里的玄奘之路戈壁，后来又走了一个88公里，这两个走戈壁的连在一块儿了。完了以后去了新疆，就走了一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但是只走了一天，因为那是刚好新疆有疫情，只走了一天就回来了。 爬山和走戈壁走沙漠一样吗？ 不一样啊、登山是高度嘛，走沙漠其实比较困难，它因为它往下旋，对吧？你走一步它往下滑。走戈壁嘛，它是个长度，确实走戈壁啊沙漠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欣赏的风景，特别枯燥，心里头就是烦。戈壁的话，你跟登山一样，你就是只能向前，不可能后退，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因为他们走的都比我快，他们可以跑啊。 哦，对。 对，我一般走到后面，可是他们的前面的人，刚开始他们走到前面啊，他走一段他们会慢下来，他们走不动啊，脚上起泡啊，很慢下来，我会越走越快，所以有的人看见我以后，啊，夏老师他说，哎呀，你走得这么快呀，我走，我们跟着夏老师走。这时候就有很多人，就是能鼓舞他们的一种士气吧，给他们增添一种力量。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有一些比较挑战性的那个活动。 对于经历过的挑战，看过的风景，夏老习惯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疫情爆发后，他有了更多时间重组记忆碎片并出版成书，预计最快在2021年3月，夏老的自传即将出版。 这个疫情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一些看法和习惯，它尽管影响了我的生活，但是呢，它也使我有了很多时间来考虑我自己的事情。比如疫情期间出不去，都待在家里， 我利用这段时间我就开始写书啊， 嗯， 或者是进行一些登山前的一些锻炼呢，这个书已经写完了，三月份吧可能能出了。主要讲的就是我登山，就从我怎么进入登山队到最后冻伤，然后到成功登顶。 在疫情面前，一切变得未知，也让我们更加关注健康。而对于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夏老来说，他又有哪些新的感悟呢？ 之前采访您的时候，您不是说吗，想多分点时间给自己，分点时间给家人。我看您这修养的就特别好。 对我来说，你想他主要的活动还是登山嘛， 嗯， 所以登山的话必须要具备一个就是强壮的体能，对吧？ 嗯， 所以我对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一定要保持得很好。我觉得通过这个疫情，我觉得健康还是最重要，所以我还是奉劝大家，不管再繁忙或者再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也要挤出时间来锻炼身体。 您觉得您累吗？参加各种活动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间。 我觉得还行吧，也比起登山来说还是没有登山那么辛苦啊，那么累，就是感觉有点疲惫，老在飞来飞去啊，这个啊。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的这个登山的经历能给一些年轻人带来一些启迪啊或借鉴的话，其实我也感到很欣慰的。我希望尽快的战胜这场疫情，让我们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我也能实现我的攀登计划。 采访结束后，夏伯渝立即要去郊区参加一个宣讲活动。他决定跟记者一起乘坐地铁。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走路和骑车的速度令记者惊讶。 我现在刚从夏老师家出来，夏老师要准备去大兴一个学校参加一个活动，我们正准备去坐地铁，他骑着共享单车，比我骑的都快多了，正在往前走。 一道亮光曾划过，留住青春片刻。离别很早，些花落，没去想为什么。我灿烂的飞过，我孤独的。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程强、康立波，主持人清瑞、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稍后是由乐淘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却怕失去自己，你懂得，我是由我自己雕刻，因为我来过，理想都是我的，别害怕坠落。 加油就像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像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块9元洗车。停车就像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高效工作之余，更要享受生活，释放压力，让心情去旅行。八达岭奥莱2021周年庆，共赴精彩畅购旅行。9月25日至10月10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有惊喜等。更多详询店内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